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7集，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借着月光，可以看到这位外公非但没有满头苍苍的白发，没有满脸的褶皱或鱼尾纹，相反的黑发如瀑，面部也光洁俊朗，怎么看都只有三十多些，只是长得颇邪气也颇霸气，特别那双隼目锐利深邃，当然了，此时还是比较柔和的。 来，坐好。 展昭伸手推开他脸，黑衣人坐好了，嘿嘿笑着看展昭，眼神很有内涵的样子。 笑什么呀？ 哦，刚刚跟你跑来的那个白衣服小子看了一眼就走了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往山路上看。 白衣服的，如果说轻功可以跟上我又不被发现的，那只有白玉堂了。不过他为了避免被发现，应该也离得很远才是。 谁呀？功夫不错呀。 展昭犹豫了一下，立刻瞟了蓝狐狸一眼，蓝狐狸微微一耸肩，示意他可没跟他说过白玉堂的事儿。 啊，一个朋友。 朋友？什么名字啊？ 黑衣人还死盯着问。展昭一摆手转移话题。 你究竟来天山干什么呀？ 啊，你不是来找老风头吗？他出去了没在家，而且就他那点脚程跑过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我也好久没见你了，所以替他来了呗。 你来有什么用啊？我找风老爷子问事情。 你不就是问王门那点事儿吗？我知道的比老风还多呢，这个事复杂。 你知道？跟我说。 行，不过我要在你身边待几天。 为什么？ 我临出门的时候，陈瞎子说你最近会撞桃花，外公给你把把关。不过为了避免你麻烦，人前你就不要叫我外公了，叫我表哥吧。 一百多岁了，你装什么嫩呀你？ 黑衣人甩着袖子大摇大摆往山下走，边对展昭招手。 昭啊，我肚子饿，咱俩吃夜宵去吧。 展昭赶紧拽蓝狐狸的袖子。 怎么回事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大半夜的公主突然来了，还说凤虫在找你。 展昭着急，来的黑衣人是谁？可不是别人，正是鼎鼎大名的魔宫公主，人称天下第一老魔头的阴侯。阴侯和天尊一样，都属于练功练到入魔入仙级别的旷世奇才，虽然年纪都很大了，但是容颜不老，青春常驻。天尊什么呀？展昭是不清楚，但自家外公的性子他可是了如指掌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人没有大乐子才不会下山呢。从小到大，展昭是魔宫众多老魔头的唯一萌宠，而他外公是万魔之首，斗展昭是他人生唯一的乐趣和无上的追求，手法层出不穷，计谋千奇百怪。展昭如今有如此好的耐性以及如此精明的性格，都是他外公一手斗出来的。一想起曾经成长历程中的点点滴滴，展昭时常扼腕。他外公趁他年少无知的时候骗他做了不知道多少丢脸的事情，现在想起来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光看阴侯溜达下山的背影，展昭就知道这次他又有什么歪招了，要加倍小心。而此时白府里，晚上吃多了睡不着，跑到院子里遛弯，顺便揉肚皮的小四子就看到墙外一个白影轻飘飘的进了。小四子刚想叫一声阿飘，但是到了嘴边的话吐出来却变成了另外两个字儿。 来吧。 翻墙进来落到小四子眼前的正是白玉堂。此时白玉堂好看的眉头微微的皱着， 他与别人不太一样。通常人皱眉折起来的地方都在眉心，白玉堂却是皱在眉弓的地方，看起来有些烦恼，但是又似乎不是那么烦恼。总之，小四子看得出他有些心事儿。 怎么了？ 小四子拽了拽白玉堂的袖子，到一旁的石凳子坐下。白玉堂微微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小四子见白玉堂心事重重，就爬上凳子，搂着他胳膊。 怎么了呀？ 说起来，整个天山派外加开封府那一大队的出巡人马，大家都怕两个人，一个是白玉堂，一个就是赵普。相比起赵普，白玉堂更加可怕一点，因为他冷冰冰的不说话，倒是小四子特别喜欢这两个人，一点不见外。白玉堂看了看小四子搂着自己胳膊蹭啊蹭的动作，低声问了一句， 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动作。 小四子不太明白，白玉堂指了指他。小四子想了一下才明白过来，笑眯眯的， 轻了。 轻啊，一般人不那么干吧？ 那是喜欢才这样子呢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看着小四子发呆，神情更加疑惑。次日清晨天不亮，小四子就爬起来了，钻出被窝，扑到还睡着的公孙身上。 爹爹。 嗯。 公孙昨天看卷宗看到大半夜，迷迷糊糊伸手抓住小四子塞进被子里按住。小四子扭了半天，又探出头来搂住公孙脖子。 爹爹。 公孙将被子拉高盖住他，按到下边去。小四子见公孙不搭理自己，最终决定出绝招，扑上去熊抱住。 爹爹爹爹爹爹。 公孙伸手掐住小四子两边腮帮子，无奈地睁开眼，看到团子一样的儿子趴在胸口，一双眼睛溜圆，跟只小兔子似的满面笑容，他也没困意了。打了个哈欠，公孙揉小四子的脸。 干嘛呀？肚子饿了？ 不是。 小四子凑过去拿腮帮子蹭公孙的脸，先早起亲一个。 今天不是有比武大会吗？ 你又不会武功，那么来劲儿干什么？ 爹爹，一会儿可以看到九九他们比武吗？ 嗯，应该不会看到赵普出手吧。最多白玉堂出去打一架，毕竟是天山派的事嘛。 啊，舅舅不出手啊？ 你很想看赵普打架吗？你不是最讨厌人家打架了吗？ 舅舅很厉害的样子。 那展昭和白玉堂就不厉害了吗？ 我都没有看他们真正打过架。 小四子说到这里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 对了，爹爹，昨天我回屋的时候看到展瞻拽着个男的跑进房间里了。 男的？白玉堂？ 不是呀，白白早点的时候回屋了，我路过院子就看到展昭拉着一个跟九九差不多高的男的，嗖一声就冲进房间了，还关门，鬼鬼祟祟的。 赵普？ 哎呀，当然不是了，九九昨天不是跟你在一起看卷宗吗？那个人也穿黑衣服。感觉 什么？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 厉害你也能感觉得出来？ 公孙爬起来自己穿衣服，拿了梳子给他梳头，不过也有些纳闷。 展昭带个陌生人回来吗？大半夜的，有些奇怪呀。早饭想吃什么呀？ 吃馄饨。 嗯，一会儿吃馄饨去。 而此时展昭的房里，展昭站在床边，已经洗漱好了，换好了衣服，双手插着腰，看大字形睡在他床上还打呼噜的阴侯，忍不住揉了揉脖子。展昭气闷，昨晚床被阴侯占去了，他只好打地铺，总不好让个100多岁的睡地上。 虽然他的轻功可以让他在半空中飘着，但偏偏要跟他抢床也没办法。左右歪了歪脖子，展昭摸着下巴开始研究，怎样能让他外功瞬间消失。就在展昭犯愁的时候，阴猴打了个哈欠生懒腰，骚骚肚皮醒了过来。展昭斜着眼睛看他，阴猴睁开一只眼睛瞄了一眼，见展昭在身边就笑了。 早啊昭昭， 你睡醒了，赶紧回魔宫。 展昭弯腰凑过去戳了他两下，阴猴眯起眼睛裹住被子。 不走，我要赖在这里。 你先回去，你住这儿多不方便啊。 不方便什么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我是谁啊？ 总会暴露啊。 暴露什么？我是你表哥，我的名字叫展大猫。 阴猴抱着被子死不走，展昭气得喘气，拽住他衣领子一个劲儿晃。 哎呀，你别给我捣乱，你先回魔宫去啊。 哎呀，我哪里给你捣乱了，我是留下来帮忙的。 帮什么忙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